信心，别让爱停下。 站在他的笑声，他眼睛仿似星， 留下最美处境，心痛已经渐透露分明。 好似完全自动化，究竟系有啲难化，抑或爱已经升华？有啲好奇，有啲趣味，令我哋都想飞起，静待了紧记，静待你想起，感受自己不自动地，想你冲出天与地，伸手有空气，生命之旅我愿去，同你一齐会有新嘢。 在呼吸里听这笑话，不会假，沿路有你立下，坚定信心，别让爱停下。闪着清风，有光雪跳动，唯独对你发梢稍有动容，梦幻里暗涌，别让思忆最终快乐舞动，心跳亦欠奉，就是不可意料，思想对调快进入高潮。 世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的气候条件怎么样？ 捷克位于欧洲大陆心脏的位置，气候属于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从纬度来说位于北纬50度附近，大概和中国的大兴安岭纬度接近，但是却没有咱们东北这么冷哦。四季分明，其中七月份最热，一月份最冷。首都布拉格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在19.5摄氏度，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是0度左右，整体比较宜居。在捷克很少会看见空调，因为夏季最高温度也很少会超过30摄氏度，不需要空调。冬天的暖气供应非常充足，基本上一直可以供应到夏季来临。捷克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也就是时下的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布拉格的温度非常宜人，景观也是最美的时候。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 187 188 A 188 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我爱夏的滋味， 我爱夏的滋味， 我爱夏。

团聚又分离，有时也会闹起无序。如果你，如果我，想拉近彼此距离，只要你能说我爱你，我 那就是我爱你，爱你爱你，说出来不容易。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许你怕难为情，说给需要的人了，你就是最好的鼓励，你别怕来不及，现在就说我爱你。 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启辰驱动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今天是5月31号世界无烟日，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请勿吸烟。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期待，却又不想被伤害。心痛几下，让感觉自由地飞。闭上双眼，幻想。 见了他我又变得软弱，是爱是债是无奈，我已不想去懂，心被掏空，心被占有，离他再远又有什么用？ 他那似笑非笑的笑容，神秘的背后藏着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拥着他入梦？如果幸运的人就是我，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现实，请留在我怀里看太阳远去，光是命，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到什么在剧烈战斗，是天空握着你的手，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最后一次看着你，闭上眼睛， 忍住泪，别哭泣， 末日前夕， 请留在我怀里 看太阳暗去，月光是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 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 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多想永远拥抱你。